王若琳。我们总是在心情差的时候喝酒，要走呢又很想回头，其实死缠烂打的样子真的很丑，所以还是选择埋头就走，确定了就不要回头。继续要听到的是卢广仲，别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电话给我。 睡眠晚上十二点到早上七点的中间，不要打电话过来，不要打电话过来，除非你想请我吃早餐。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朋友都还在睡，但是换我睡到之后他们最喜欢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你要不要来，虽然我还是有点期待。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给我，就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Don't don't don't don't don't don't call me call me baby， 别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给我。